好，大家平安，非常的高兴能够再次的回到这里属灵的家。我们刚才有一起的敬拜赞美神，我相信呢，当我们真正的用心敬拜的时候，我们可以感觉得到上帝的爱在我们当中。当我们有上帝的爱在我们当中，神就在我们当中行奇妙的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让我们不受到任何东西影响，让我们能够真正知道，今天我们能够来敬拜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我们的福分。哈利路亚！因着耶稣基督，我们能够借着他的爱，我们是得胜有余的。哈利路亚！我们不受任何的环境所影响，因为我们有的是一个全能的神，是一个复活的神。哈利路亚！感谢耶稣。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们来到神的同在中，我们要好好的让神来亲自的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知道神是一个灵，我们也是一个灵，神能够透过他自己的话语来跟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让我们能够要听到神的声音，今天晚上让神亲自的来帮助我们，让神亲自的来扶持我们，让神亲自的来引领我们。哈利路亚，感谢耶稣。好，今天晚上呢，我要跟大家来继续的分享得胜的基督徒生活。我们大家都信了耶稣吗？大家都信了吗？感谢耶稣。 OK， 我们大家都相信了耶稣基督。那么呢，我们既然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头，我们要成为一个得胜的。哈利路亚。我们虽然是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我们就要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阿们。我们不要成为一个软弱的基督徒，不要成为一个跌倒的基督徒，我们也是要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哈利路亚。唯有那些得胜的才能够真正的在神的国度里面能够看到神更大的荣耀。哈利路亚。我们要不要看到神更大的荣耀？我们要不要看到神更大的能力彰显？所以呢，今天我们从神的话里面，我们要来真正的知道怎么样活得能够成为一个真正得胜的基督徒。 OK， 很多时候呢，我在牧养当中呢，我时常听到许多的不是没有信主的、听到许多信了耶稣的弟兄姐妹说，他说什么呢？他们有非常错误的信念。他说我们不可以信得太深了、信耶稣不可以信得太深，差不多就好了，不要太迷，迷了你就出不到来。其实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要更加的深入来认识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才是真正的认识他。阿们。所以呢，我说我们相信不要信得太迷，若是我们有这样的那种的信念在里头，我们对追求神，我们就没有那一种的全心的来追求他。因为我们只是信就好，不要太迷。所以呢，这一个就影响我们灵命的成长，这一个呢将会影响我们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阿们。另外一个呢，我也是听弟兄姐妹说，当我们说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要让神来装备我们的时候，我们都是听到一些弟兄说，我没有恩赐啊，我不会啊，我也不懂啊，我信就好，你叫我服侍啊，我不会，我不懂。有吗？这里有吗？没有啊。我那边有诶，我那边说，我说你们起来服侍，开始出来带领，我没有恩赐，我都不懂，我也不会。所以呢，这一种的信念在里头将会影响我们不会走服侍的道路。你知道吗？基督徒服侍是很重要的，我们灵命的成长就是借着我们服侍神。我们服侍神，我们能够被操练怎么样的来在神的国度里面真正的成熟，在神的国度里面能够被神大大的使用。阿们。若是我今天不服侍神，我相信我的生命不会成长。我今天若是不服侍神，我经历不到神真正的这一位又真又活、从死里复活的上帝。阿们，阿们。 我们大家都听说我的神是一个奇妙的神，是一个从死里复活的神，是一个能够一个能够真正的来使到我们经历那些所谓经历过的事。但是我们的生命很多时候经历不到，为什么？因为我们只是来聚会而已，我们只是来聚会。所以呢，很重要，我们不要给这个错误的信念告诉我们说我没有恩赐。在神告诉我们说，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神都将他的恩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神都按着他的旨意将恩赐给我们，使到我们能够在神的国度里面能够彼此的配搭，来建立神的国度。阿们，哈利路亚。另外一个人呢说，我不会祷告，你叫我祷告我不会。会祷告吗？大家都会祷告，阿们。所以不要讲我不会祷告，你会讲话就会祷告，阿们。除非你不会讲话，哈利路亚。有些说，哦，我没有用，我老了，我不能够。在我那边有很多年长的 OK 知识港，哦，有到过知识港吗？啊，那些有很多年长的，有时候我们教他服侍的时候，我没有用，我老了，我又不认识字 OK， 我又没有这一个没有那一个，这些错误的信念都会影响我们得胜。哈利路亚。在神的眼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用。跟你旁边说，我是有用的。哈利路亚。我没有能力，但我没有前途，我没有前途的。我过去呢，曾经做过很多不好的事，我曾经做过这一个，我曾经做过那一个，我是没有前途的。这些都是一种错误的信念，就是影响我们继续的前进，影响我们能够真正的得胜。哈利路亚。我不能够胜过，我以前我有毒瘾，我有毒瘾，我有赌的瘾，这一些我不能胜过，这一些都是一些不对的信念，影响我们活出上帝得胜的生命。阿们。所以呢，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神是全能的。有些人说，我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我就是这样的，我不会改的，我永远就是这样的，这些都是错误的信念，是神不要我们有的。阿们。所以呢，今天我们既然能够在这位万王之王的面前来敬拜赞美神，这位爱我们的主，这位奇妙的上帝，他一定能够帮着你，他一定能够帮着我。阿们。在过去呢，因为我是姐妹嘛，要牧养一间教会，我有许多许多的不对的错误的信念。我觉得，哎呀，做一个姐妹能够做什么，能够完成什么，能够做什么，一大堆不对的信念。但是当我回到神的面前，这位复活的主，他告诉我，我用的不是姐妹还是弟兄，我用的是那个真正有心要服侍我的人。阿们，阿们。因为不是我去服侍，乃是那个给我力量、赐我恩典的神，真正的透过我的生命来彰显他自己的荣耀。阿们。所以我们当中，不管你是老的、年轻的，你有学问没有学问，你不管你是谁，今天神告诉你说，你说相信的这位上帝，他能够透过你的生命来彰显他自己的荣耀，只要你愿意。阿们。哈利路亚。所以呢，这一个的信念非常的重要。 OK， 我要大家从这一个来看到我们自己是谁。 OK， 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由灵魂体所组成，我们有三部分，我们的灵魂，我们的身体。这个灵呢，就是我们的信念。刚才我说我们有错误的信念是在哪里呢？就在你的灵里面。你的灵里面会影响你的什么？魂。魂就是你的感情、意志、思想的地方。所以呢，你的灵、你的信念不对的话，将会影响你的思想。Okay， 等一下我会更详细的分享。那么你的思想呢，也会体，就是我们的五官，我们看得到的，我们的感觉 OK， 这些都是我们三方面的组成。所以灵呢，就会控制你的魂，你的魂 就会控制你的身体，你的灵控制你的一切。所以呢，我们做任何的东西，你的表现是由你内心深处先开始，你里头的信念开始的。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这一生当中，我们的表现，我们是否勇敢还是不勇敢，我们觉得我们能还是不能，它的最主要影响我们的是在我们的信念。哈利路亚。 OK， 我们继续来看信念呢，就好像什么一棵的树，它的根。 OK， 这个树能够成长是因为它的根，因为根好树长得就好。若是我们这个树它的叶子已经黄了，掉叶子了，你们要医治的是哪一个部分？根。以前我不懂，那么叶子黄了掉了，我就医叶，真的医它的叶，医它的叶子，放药也好，怎么样剪都好，但是它还是黄哦。到最后我才发现到这个树不能够成长，这个树它的叶子受影响，枝子受影响，枯干，就是因为根的问题。所以呢，这个根能够影响整个树。 OK， 就是说这个根是指我们里头的信念，会影响我们整个人的行动，会影响我们怎么样的活。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要有对的信念，才会有对的思想，才会有对的行动。阿们，哈利路亚。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内心深处的信念是怎么样的。你今天你是怎么样的活，你今天对你前面的前途，你的服事，你是怎么样的来看待。我们的信念是很重要的。阿们。你的基督徒的生命活的是成功还是失败，在乎我们里头的信念。 OK， 好，我们来看信念对我们的影响。比如说我们的信念，我用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跟大家说，比如说孩子，一个孩子他不喜欢读书，他里面他的信念说读书不好的。 OK， 他里面现在读书不好的，当他有这样的信念的时候，就会影响他的原则。怎么样影响呢？他就选择我不要去读书，我不要读书，因为在他里头读书是不好的。阿们。所以呢，他有了这个的信念，他就会做出选择。 OK， 那么这有不对的信念，除了影响他的原则，他的选择，影响他的情感，影响他情感，他的态度，就是他一听到读书就怎么样，哭，我不要读书，我不要读书，一讲到读书就哭，因为他里头觉得读书不好吗？对不对？另外一个呢，除了这个他有这样不对的影响他的情感，也影响他的策略，就是影响他的行动。你说他会去读书吗？你拖他上车他都不要去，他说一叫他读书就肚子痛，一叫他读书就吐。我们那里有这样的学生哦，因为我们也有有幼儿园的学生的表现，是我们能够真正的看到，甚至一些我们教会一些弟兄姐妹的他们的孩子，他们都有麻将麻将的反应。为什么？问题是在他里头，他不喜欢读书。 OK， 那么不对的这个的信念，不想读书的信念，影响他的行动，也影响他的决定。他决定不去读。当你问他你要去读书呢还是要去看戏，你说他会讲什么？他一定要看戏的，因为他里头都不想读书，你怎样打他的就是不想读书，所以他是选择看戏，他甘愿不要读书，甚至选择玩手机，这是他们的反应。那么这个不对的信念呢，也会影响他的感觉，他的感觉，他的反应，他一看到书就什么样，好像看到鬼这样，看到书就怕，你不要叫我读书。 OK， 这些都是因为里头影响这一个人 OK。 所以呢，他的信念会影响他的眼光，影响他的方向，所以他的方向就是他不要去读书了，他就是走他自己的方向，我要去打 games， 我要去做什么，我要去做他喜欢的。所以呢，这些都是因为内在的东西所影响。今天你来到神的面前，若是你的里头的信念是对的，你说耶稣是我的帮助，耶稣是我的医治，你整个人的选择，你的态度行动决定将会不一样。神要让你真正的经历不一样，阿们。所以呢，我们的里头的信念非常的重要。今天在你里头，你对神的看法是什么？神是你真正能够帮助你的吗？神是你的医治者吗？若是神，你觉得神是你的医治者的话，在你的选择态度行动决定，你将会抓住上帝，你将会抓住他的应许。不管什么样的东西影响你，你还是不会改变的。阿们，明白我在讲什么吗？哈利路亚。若是这个孩子不要去读书的话，你怎么样的来劝他，你怎么样的讲他，他还是不会去的，因为里头是不要的。若是这个他真正的在他里头，他觉得奉献是好的，他觉得奉献是得祝福的，在他的选择态度行动，你不要怎么样，不管你怎么样的讲他，他还是要奉献的，因为在他里头的信念，奉献是蒙福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很多时候一些人对奉献啊，对神的医治啊，对神的祝福有不同的那一种的反应，问题是在哪里？里头的信念。所以信念重要不重要？重要不重要？信念是非常的重要。所以这是今天神要我们真正知道的。我不能，我们的里头觉得我不能的话，你永远都是不能。你不管谁叫你都是觉得不能，因为里头是不能的。但是神今天告诉我们说，我们靠神我们凡事都，我们靠神我们凡事都，因为我们所相信的神是一个从死里复活的，是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拦阻他的，是没有任何的势力能够抵挡他的神。阿们。所以今天我们有一位这么充满神迹奇事大能的神，所以我们一定要努力的来改变我们的信念，使到我们能够真正的好像活出基督的生命，活出那得胜的生命。哈利路亚。好，另外一个呢，这个呢是讲到这个的扫罗。圣经有告诉我们说，当他们面对腓力斯人当中有一个大巨人，这个大巨人是谁？以色列遇到腓力斯人当中有一个大巨人跟他们挑战，这个人是谁？哥利亚。我应该谁答对的有奖品啊OK， 这个是哥利亚。当扫罗那个时候在那里做王，他看到哥利亚的时候，哇，哥利亚是一座多么高大的一个大巨人，所以在他里头他怎么样？他的信念是觉得我一定输的，我不能够赢的，因为他这么的高大。结果在他里头怎么样？他不能够出来面对这个哥利亚，虽然是哥利亚在那里一直挑战他们，他还是不敢，因为里头他觉得他是输的，他是不能够的。今天在你的内心深处，当你接受大的挑战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当我们觉得我们不能的时候，我们还是靠自己的能力；当我们觉得我们能的时候，我们是靠神的能力。阿们。今天神的能力帮助我们，所以我们要时时靠神的能力，我们就能。但是呢，这一个大卫他面对哥利亚的时候，同样是哥利亚，扫罗王遇到是哥利亚，大卫遇到是哥利亚，但是反应不一样。问题是在他们里头的信念不一样。阿们。所以呢，当这个大卫在他里头，他说我能够，所以呢，因着他能够在思想上，在他的外面的行动上，他的确做出了用石头打 打死了这个哥利亚。所以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OK。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更新我们的信念？刚才我说信念，信念重要不重要？重要。所以我们要有主的信念在我们里头，我们才能够活出基督要我们活出的生命。基督要我们活出的生命，不是软绵绵的生命，不是软弱的生命。天天说我很软弱，我很惨，我很苦，我不会，我不懂，我等死。神不要我们有这样的生命，神要我们的生命是怎么样？我们要真正活出上帝要我们活出的信望爱的生命，阿们。这是神要我们活出的，这是真正的得胜的，哈利路亚。若是我们软绵绵来到跟人家传福音，我又这边痛，我又不能，你说那个人要信耶稣吗？我信耶稣像你这样啊，我才不要。但是我们充满着活力，好像那个弟兄跟他领上，哇，充满着那一种的神的能力，哇，大家看到了，哇，都非常的，哇，你的耶稣多么的好，你充满着喜乐，因此耶稣充满着喜乐，大家看到都要耶稣，阿们。所以呢，我们的信念影响这一切。所以我们怎么样的来更新我们的信念呢？来读这个经文，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心意要更新。这个心意是什么呢？这个心意就是我们的信念。心意要得着更新，就是我们的信念要真正的更新，就是让属神的信念代替属世的信念。我们要用属神的信念，属神的信念就是神的话语告诉你怎么样，你就是怎么样。神的话语告诉你说，你靠着神凡事都能，你就是凡事都能。你在耶稣基督里面，神说你是丰盛的，你就是丰盛的。神说你没有病的，就是你没有病的。所以这是神的信念。所以我们已经旧的信念，我们没有信主的那些不对的信念，觉得自己不能不可以那种信念，一定要得着更新。知道什么是更新吗？什么是心意更新？更新是什么？就是代替的意思。比如说我穿一件旧的衣服，我不要这个衣服，我要脱掉，我要用新的一件衣服来穿上去， OK， 这叫做更新的意思， OK。 就是说我们以前旧的生命靠硬去，就是说怎么样靠硬去，哎呀，有也好不有也好，我就是这样的，我就是不能改变的，OK， 我运气好，我就能够，上帝就会医治我咯。我运气不好，上帝就不会医治我呢？是这样吗？不是的。上帝要我们怎么样？要我们真正的活住，真正的更新我们的这一种的信念要得到更新，让我们活住生命充满着信望爱，阿们。让我们的生命充满着信心。让我们的生命充满着盼望，不要好像没有盼望一样。我们有信心，有盼望，我们要活着主的爱。当我一个基督徒有活住上帝的信望爱的基督徒，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会活住四个脸。这四个脸在以西结书第一章第十节里面讲的那四个脸，第一个脸呢就是老鹰的脸。老鹰是做什么呢？老鹰呢是等候得取势的。所以呢，若是我们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充满上帝信望爱的生命，不是绝望没有盼望的那种的生命，我们就能够活出老鹰的脸，就是时时我们有神的取势。一个得胜的基督徒，我们时时等候神，时时有神的取势，给我们启示，要懂得怎么样的做，给我们启示要怎么样的活，给我们启示要怎么样走前面的道路，这种的启示。另外一个呢，就是一个真正心意更新的有上帝信念的一个基督徒呢，他会怎么样？他会活出狮子的脸， OK， 他会活出狮子的脸。狮子是做什么的？ 狮子呢是合群的 ，OK。我们时常听人家说，一山不能藏二虎是吗？不是二狮子啊，二虎就是说虎呢，老虎呢是他要做王的，他独特的，他要自己霸完整座山，这是老虎。但是圣经说我们要活出不是老虎的脸，神要我们活出狮子的脸，就是说我们要成为一个真正得胜的基督徒，有信赖的基督徒，他的生命是合群的，他的生命不是自己一个人出来的，他是合群，彼此的照顾，彼此成为战友。战友是什么？彼此保护的。所以呢，我们第二个脸就是活着狮子的脸，第三个脸呢就是牛的脸。牛是服侍，我们看到牛是讲服侍。当我们讲服侍，我们要活出这个牛的脸呢，我们的服侍要怎么样？我们的服侍要得人心的服侍。怎么样叫做得人心的服侍呢？就是你能够为对方走第二里路。比如说我讲到得人心很容易明白，就是说比如说你要追求一个女孩子，你要得到她的心，你要怎样做？她叫你做什么的时候，你都是她叫你做什么就答应她，对不对啊？她说你我要吃红毛丹，你为了得到她的心，你会拿红毛丹给她吗？会吗？会吗？会的。不单单拿红毛丹，连榴莲一起给他，他没有求的都给他，对不对？他求红毛丹，你连红毛丹加上榴莲给他，哇，他被你所做的感动了，他就嫁给你。哈利路亚。所以呢，就是我们在做牛服侍人的时候，我们要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真正的去得人心，就是愿意走第二里路，就是说他没有跟你讲的你都愿意的给他。所以呢，一个真正得胜的基督徒能够活出这样的生命，没有斤斤计较的，乃是愿意走第二里路。第三，他成为人的脸。人的脸是怎么样？我们见过很多人，你喜欢跟怎么样的人在一起？正能量还是负能量？正能量。我们每一个都喜欢跟正能量的人在一起。若是我们生命充满着希望爱的人，我们的生命是正能量的。很多时候我们跟负能量的人在一起，讲的话都是很消极的，讲的话充满着惧怕的，讲的话充满着那种绝望的。但是假如我们说我们的生命，我们有对的信念，我们有耶稣的信念在里头，我们是活的正能量。所以一个真正有上帝信念的基督徒，就是一个充满着信望爱的基督徒。一个充满着信望爱的基督徒，他就能够活出这四个脸的基督徒。这样的才是真正神要我们活着的。这就是这里讲到上帝的旨意。上帝要我们怎么样？要真正的查验何为神的善良、存钱和喜悦的旨意，活出信望爱的生命，活出四个脸的生命，才是上帝的旨意要我们活出的。阿们，阿们，哈利路亚，感谢耶稣。我们的神好不好？非常的好。 OK， 我们的神不单单好，而且也开一条路让我们懂得怎么样去活出得胜的生命。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只要我们肯愿意的付代价，来用神的话来更新代替我们旧的信念，我们就能够得胜了。容易不容易？容易不容易？要不要付这个代价？要到很慢呢？要。哈利路亚。好，就是呢，用什么方法呢？ OK， 这个是过程来的，这个是过程。我们要更新我们的信念，很重要的就是从我们所看的开始。你外面所看见的，跟你圣灵里头让你所看见的，还有你外面所听到的，跟你里头神用他的声音跟你讲的，里面所听的， 开始，比如说我们的眼睛时常看不好的东西，看一些罪恶的东西，我们时常这样看的话，会不会影响你的思想？会不会？若是我们时常听不好的话语，不好的消极的，会不会影响你的思想？当它影响你的思想，会影响你嘴巴所讲？会。我小的时候，因为我在的那个环境啊，都是我有在乡村嘛，很多那些朋友在一起讲臭话的哦，我爸爸又讲臭话的哦，所以我天天就接触臭话咯，天天听臭话，所以在我的思想里面都是臭话。你知道我到一个程度怎么样吗？我到一个程度啊，我睡觉做梦都讲臭话。后来我妈妈跟我说，你这个人啊，你没有用的，做一个女孩子啊，你发梦都讲臭话，你说你还有用吗？人家都不敢接触你啊。所以你看为什么我会连做梦都讲臭话，因为我看的听的都是臭话，所以我思想就充满着臭话的东西，结果我行出来就是讲臭话。所以今天我们的信念要得更新的话，你一定要从你的看开始，你要看好的，你要看到你能够，哈利路亚。所以呢，这个呢就会影响你的思想，昼夜思想，你会昼夜的思想，然后呢你口里承认，然后你要凭信心行出来。 OK， 这一个是一些的步骤，使到你的信念怎么样的得到改变。 OK， 好，我们来详细的看每天要看什么。若你的信念要改变，你要知道神是这么有能力的，你要看什么呢？我们每天要看耶稣的生命。好，我来给你看，我要大家一起看哦。你看到什么？看到什么？看到耶稣走在水面上是吗？ OK， 你看到耶稣走在水面上，这是你所看到的。当你看到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想到什么？刚才我说我看到人家讲臭话吗？会影响到我想跟讲吗？所以当你看到耶稣走在水面上的时候，你会看到什么？你会看到耶稣是一个超越过环境的神。阿们。耶稣是超越过环境的神，在人所不能的上帝都能。所以当你看到这个情景的时候，你就会怎么样？你就会从内心深处你知道耶稣能够做的你能够做。 OK， 耶稣能够做的你能够做，你就要昼夜的去思想。好，继续看，看到耶稣医治瞎眼的。瞎眼是真的看不到的，有时候医生也医不到。 OK， 但是呢，当耶稣在他的话语里面让你看见了他是医治瞎眼的，神透过你所看见的让你看到你所相信的神他是能够帮助你的。阿们。今天可能我们很多需求来到神的面前，今天神要你看到就是耶稣在2000年前所做的，今天他一样能够做得到。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们。你不要再听一些人讲是不能的不可能的，耶稣连不治之症他能够得医，使到你得医治，因为他是复活的神。另外一个，你看到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你看到什么？当你看到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你看到什么？光啊！你看到耶稣的爱，耶稣爱我们，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对不对？所以呢，今天当你看到的时候，你也看到你自己。耶稣爱我们，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也能够因着耶稣的爱去饶恕那一些得罪我们的人。你要看到这一个，当你看到这一个，就会影响你整个里头的信念。你看到耶稣从死里复活，那一些不可能的成为可能。这一切我们每一天都要去看，这一些每一天就是我们借着神的话语，神在他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我们要不断的去看 去看，让这一些呢对我们说话，让这一些来改变我们的信念。哈利路亚。好，我们要看到大卫打死这一个的哥利亚。当我们看到这个的时候，我们就要看到什么？上帝比困难更加的大。很多时候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已经没有方向了，我们已经不知道怎么样，在发抖，不知道怎么样，不知道要怎么样。但是我们要真正的看到，当我们看到耶稣，看到大卫，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神是能够行神迹的。哈利路亚。我们的问题只不过是这样小而已，我们所相对的耶稣会更大。阿们。他的能力超越过这一切，所以呢我们就不需要惧怕。很多人信主还是充满着惧怕，为什么？问题大过耶稣，很多都是这样。今天我们是否是这样？今天神再次的告诉你说，耶稣大过你的问题，耶稣大过你的病痛，耶稣大过你的钱财，耶稣大过你家里的问题。阿们。你有这样的信念，神就能够透过你的相信来使你的释放，使你的自由。哈利路亚。 OK， 神能够开红海也是一个真正的神迹。你觉得你人生没有路了，当你思考耶稣开红海的时候，神会透过这一个告诉你说，我是为你开路的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假如一直看困难的话，一直看你没有路走的话，你将会一直的脚软下去，不能够起来。虽然是你信主，还是很脚软的。 OK， 好，我们每一天都要听圣经的话语。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来一起念。可见信道是从，所以呢，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个很重要啊。所以呢，我们在听到的时候，我们在听神的声音的时候，我们要一无所知，主怎么样说我就怎么样的做。就是说我们在听神的话，比如说我们在听道理也好，神在我们敬拜神跟我们讲话也好，我们都要有一种一无所知的心。你知道什么叫做一无所知吗？一无所知的意思就是说，虽然我们懂得很多的东西，但是神告诉你说你要这样做的话，你要放下你所知道的来听神的，那个叫做你一无所知。就是说比如说神告诉摩西，将你的杖丢下去，当的杖丢下去的时候变成一条蛇，那个时候摩西要在这一个法老的面前要释放以色列子民离开埃及，上帝呢就在摩西的面前叫他行这个神迹。当这条杖丢下去变成蛇的时候，那么神就叫摩西怎么样做？他说你抓他的蛇尾。你知道摩西在四十年在旷野抓蛇是抓哪里？抓哪里？抓头还抓尾？头。但是神告诉摩西说你抓尾。摩西有没有说，上帝啊，你都不懂的，我的经验比你多，哪里你抓尾，不是咬死你？摩西有没有这样？没有，他放下他所知道的，他听圣灵的声音，结果他抓蛇尾。结果就是这样，神教导他来听他的声音，不要靠我们的经验，不要靠我们所懂的。OK， 在医学上可能一些的东西 OK， 我们有医生在这里哦，可能神有一天告诉他说，哦，这个病啊，你去外面拿一点泥土放些口水粘一下就好，医生你会做吗？你说哪里可以，这个哪里可以这样做，在医学上根本都没有根据。但是这是你所懂的，这是神告诉你的，你一定要放下你所知道的，主怎么样讲你就怎么样的做，那才是能够真正的看到神迹奇事。哈利路亚。很多时候神运行的方法是不照我们所懂的，神有他非常奇妙的带领。 所以我们很重要，不要以为我们什么都懂，其实我们什么都不懂。你什么都不懂，你就会看到神迹；你什么都懂，就看不到了。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在神的面前，什么都不懂，神你是最懂的。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到的跟我们所听到的，然后呢，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去想。OK， 你要想耶稣能够开红啊。这个摩西能够开红海，耶稣能够使瞎眼看见，耶稣能够使到从死里复活的，我们有了上帝这样的启示，我们要不断的去思考。你的今天是昨天想出来的，今天你能够成为怎么样的人是昨天你想出来的。哦，我要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所以你就努力的付代价，结果你今天真的成为这样的人了。 OK，我要成为一个医生，我将来你就想想，你就付代价，今天真的成为医生了。所以呢，你的今天是昨天想出来的，所以你今天要成为怎么样的人？ OK， 所以呢，你的明天是今天想出来的，你的明天你要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你要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还是成为失败的基督徒？你要成为一个丰盛的，你要成为一个健康的，今天是你要好好的来想。 OK， 想会影响你，所以想重要不重要？非常的重要。 OK， 所以呢，我们要思考我们的信念得到改变，我们要思考神的大能，我们要思考神的能力，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对的信念被建立起来，你再不会再软弱下去。哈利路亚。 OK， 接下来呢，我们要想呢，耶稣能够做许多的神迹。 OK， 然后我们要重复的讲，讲什么？我要靠主得胜。 OK， 我靠主能够得胜。箴言十八章二十一节，来一起念：生死在石头的泉下，喜爱他的必赐他所借的果子。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嘴巴重要不重要？非常的重要。我们嘴巴讲什么，你讲出去第一个听的人是谁？你自己。你讲出去第一个的听众就是你。但你说我没有用，是跟谁讲你没有用？跟你自己讲没有用。 OK， 第一个的听众是你，所以呢，你又在里头没有用，又在你里头，那么你又在讲我没有用的，一直的循环，一直这一个恶的循环一直的在你里面重复重复，你还哪里还有用？你完全没有用。哈利路亚。 OK， 所以呢，我鼓励我教会的弟兄姐妹，你问他们，我说很少人来鼓励你的，有没有人鼓励你？哎，你很好，你继续的努力啊，你什么？很少，有啦，很少。但是呢，你要等人家来鼓励你，你等到不懂几时人才会来鼓励你，你不要等，你自己鼓励自己。怎样鼓励？我叫他们，你每天早上是不是要看镜子？看镜子哦，你就对着镜子对自己说，叫你的名字，你是有用的，你靠耶稣你能够得胜的，你可以的，你是健康的，你是丰盛的。每一天我那里的弟兄姐妹都对自己讲话，对自己得鼓励，因为我们讲的第一个吸收是我们，结果他们操练一段时间，他们整个信念得到改变。所以神的话非常的有能力。哈利路亚。有些做父母的，在那天他对他的孩子每天早上去读书的时候，对他的孩子宣告，靠耶稣基督你是最聪明的，你充满着爱心。结果他们一直的每一天早上跟他的孩子讲话，跟他的孩子讲话，结果他的孩子在学校里面真正的在读书方面他们很有信心，而且看到他们进步。这是我们在那里时时都有这样的操练。所以今天神再一次的提醒你，你的嘴巴很重要，你讲的话语很重要，也是圣经告诉我们的，生跟死啊都在你的口。所以你要生，用你的口讲生的话，你要死的话讲多点死的话。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真正的重复，靠主得胜，我靠主我是健康的，我靠着主我是能够的，我是充满着上帝的智慧的。阿们。人家讲你笨，但是我宣告我靠主我是有智慧的。 哈利路亚，我靠主我是能够做得到的。这一种的宣告非常的重要，我们一定要重复的讲什么，我能够得胜，我是健康，我有爱心，我能够饶恕，我有耶稣我活得很精彩，我有耶稣我前途非常的光明，我有耶稣我成就大事。这是积极的话语，是神的话语，不断的要我们不断的重复，不断的看，不断的想，不断的重复，不断的讲。 OK， 好，这个的重复很重要。 OK， 我们不是讲一次就够哦，你觉得你没有能力你讲一次我有能力就够啊，不够的。 OK， 上帝告诉我们说呢，我们要有重复的行动。来，约翰福音第八章31-32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得以自由。圣经讲得很清楚啊，他说你常常遵守，常常做，那么呢，真理才能够在你里头。那么真理在你里头，你懂得这个真理的话，真理才能够使你的自由。哈利路亚，很多人都懂得真理，那么我们很多人都 活在捆绑当中。为什么？为什么神的话语说真理使我们得自由，为什么我们还是不自由，我们还是在许多的捆绑？今天神告诉你说，我们要常常的快快的行动，多多的做，常常的做，使到真理在我们里头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使我们能够真正的活出得胜的生命。就好像这个铁钉，这个是铁钉哦，我将它要钉在这个桌子上，我钉一下它稳吗？稳不稳？不稳哦。天天钉会稳吗？天天钉它一直下一直下一直下，这个桌子就稳固了。那么你宣告你要改变你的信念，你想好的，你看好的，你讲好的，讲一次够吗？不够，你要天天讲，常常讲。我们看这个图就知道了，神的话要进到我们的心，这是非常的重要。是因为神的话会改变我们里头的信念，所以呢，比如说今天你要饶恕一个人，饶恕人容易，人家得罪你，你要饶恕他容易吗？容易吗？不容易啊。不是我得罪他嘞，他得罪我哦，还要去饶恕哦，哪里有这样傻的人，对不对？还不要紧哦，饶恕了还要为敌人祷告哦，还要祝福他哦，容易不容易？不容易啊，打死我都做不到，对吧？你又是基督徒哦，神叫你要饶恕哦，你说我又做不到哦，又怎么办？所以为什么很多说我是 信主的还是没有饶恕，充满着怨恨在里头，还是非常的软弱。所以呢，我们要将神的话进入我们的心里面，就是呢，你要不是一次饶恕，你不是饶恕一次罢了，你乃是70个70不断的饶恕，不断的饶恕，让他不断的饶恕，每一次他得罪你，你都选择饶恕。你选择饶恕容易吗？饶恕不容易。但是呢，当我们天天的想耶稣的爱，天天的思考耶稣的爱，天天讲耶稣爱我的话，你要饶恕这一个人是容易的，因为你有主的爱，直到你能够去饶恕他。你一定要经过这一个看跟听，然后想，不断的宣告，常常这样做，你就能够活出饶恕的生命。你付代价去这样做，成为一个习惯，你就能够活出饶恕的生命。我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跟你们来讲这个的过程。你在小的时候，你每天早上刷牙要妈妈叫吗？要吗？有没有叫你的孩子刷牙？有，去刷牙有时又听有时不听，是不是？有时拿藤鞭才去刷牙，对不对？我们以前小的时候也是这样，妈妈要叫一起刷牙，你不刷牙不可以啊，一直叫一直叫。你今天50-60岁了，还要妈妈叫你刷牙吗？要不要？谁要妈妈叫的？50-60岁了，还要妈妈叫你刷牙，要不要？为什么不要？为什么不要？ 因为刷牙已经成为你的习惯。对了，成为你的习惯，现在你不用叫了，一起身你就懂得要去刷牙。所以呢，我们建立主的生命也是一样，我们说饶恕一个人不是一次罢了，天天一直的操练，一直的操练，让他能够成为你的习惯，成为你的生命。以后人家怎么样的得罪你，你 automatic 生命就活出来了，立刻饶恕，这个怨恨不在你的内心深处，那么我们的生命就能够得胜了。哈利路亚。同样的，任何一方面都是一样。 OK， 所以我们要得胜就是这样的，我们才能够，就好像圣经里面所说的，真理使我们得自由，这个才是真正的自由。若是你说我有主的话，我懂得饶恕重要，我又饶恕不到，你的生命还是捆绑，还是不能够活在神的自由里面。明白我在讲什么吗？任何一方面都是一样。哈利路亚。 OK， 我们要不断的行动，不断的行动，一致的行动，付代价成为习惯，我们活出基督的生命才是真正的自由。哈利路亚。好，我们继续看。所以呢，我简单用整个我所分享，用这个人来跟大家来分析。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我们听神的话，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听神的话，但是我们活不出来。 OK， 神叫我们饶恕，我们饶恕不到，神叫我们要给，我们给不出，神叫我们要顺服，我们顺服不来。 OK， 所以呢，你懂得真理吗？你懂，但是你做不出来。 OK， 上帝说喜乐是好的，那么你喜乐不出来，为什么？你懂但是行不出来，因为神的话只在你的头脑，在头脑一个知识而已，一个资讯而已，你活不出来。若是我们要真正的OK， 刚才我讲的四个人，若是我们要真正的让耶稣在我们的生命中能够真正的活出四个人的生命，得胜的生命，我们一定要借着看什么、想什么、讲什么、行什么，将耶稣怎么样，将耶稣从头脑真正的活到我们的心中，将耶稣的话放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成为我们的信念，我们就能够活得充满着正能量，充满着这一个基督要我们活出的生命。阿们，阿们，哈利路亚。这才是真正的基督徒的生命。神已经将他的话告诉我们，神已经将他的方法告诉我们，我们要做的就是今天我们要付这样的代价。 OK，你不付代价的话，我那里呢，我也是一直的教，但是呢，有些生命还是一样。为什么？不是神偏心了，是因为他不付代价，他不肯，他没有去做，结果还是老样子。 OK， 所以呢，我们要活出耶稣的生命。来，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信信神的儿子的话，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圣经已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自己了，不再是我自己的旧信念，乃是耶稣基督活在我里面，就是耶稣基督的信念要在我里面，我们才是一个真正活出基督的生命。阿们。若是我们虽然是说信耶稣，我们活的还是我们自己的话，我们永远活不出基督的生命，永远活不出那得胜基督徒的生命。阿们。我们永远还是这样烂。 OK， 这是刚才我已经讲的得胜基督的生活。我们要活出，真是神要我们活出的是充满着信望爱，活出四个脸的生命。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这样，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是新的人。这个新就是指我们由上帝给我们新的信念，上帝给我们那一种真正有正能量的生命， 每一天活在开心轻松积极里面。你们信主这么久，在你的生活中是否开心，是否很轻松，还是很积极，还是你的生命充满着苦难、重担、烦恼、压力？今天神要真正的帮助我们，今天神要真正的帮助我们，只要我们愿意付出这个代价来更新，用神的话更新我们的思想，我们将会不一样。哈利路亚！只有得胜的基督徒能够改变这个世界，只有真正得胜的基督徒能够改变整个福荣。哈利路亚！只有真正得胜的基督徒能够改变你的状况，能够改变你的家庭，能够改变你的服事，能够改变这个社区。所以让我们能够不单单成为基督徒，乃是能够真正的成为得胜的基督徒，被神使用的基督徒，来兴旺他的国度在这个地方。哈利路亚！让我们站起来。哈利路亚！让我们今天，我们每个人谦卑在神的面前。神他将他的话语告诉我们，今天你听见的是什么，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回应神。你说主啊，我要真正的活出开心心中的积极的生命。主啊，你来真正的帮助我，改变我的信念。在过去，我虽然是说信主，我虽然是说我跟随主，但是我的生命充满着许多的压力捆绑，我的生命充满着许多的问题。虽然是我家庭全家信主，但是在整个家庭里面还是充满着许多的这一种的压力捆绑，吵吵闹闹。今天神要真正的来帮助我们。这个树有问题是因为根的问题，你的生命有问题。神今天提醒我们说，是我们信念出了问题。让我们今天在谦卑在神的面前，我们悔改，说主啊，过去我没有真正的活得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神啊，我要真正的悔改在你面前，从今天开始，我要真正的努力改变，努力的付代价来改变我里头的信念。我要努力的来追求你的话语，我要努力的来看神你要我所看的，我不要再看神你不要我看的，我要想神你要我所想的，除去一切那些不好的、消极的，祈求神除去，我不要再想这一些的东西，让我的口讲积极的话语，不要讲消极的，让我真正的不断的在我的生命中不断的不断的这样的操练。神今天要来帮助我们，神今天要来使我们活得更加的有方向、有目标，更加的有能力，更加的有正能量。神不要他的儿女还是被捆绑在捆绑当中，在问题缠绕当中。神的心意是要我们真正的活出他的生命来，活得真正的自由，活得真正的开心，活得真正的积极，活得真正的轻松，这是神的心意。今天晚上你说我愿意在神你的面前，我立定心志，我要付这个代价来改变我的信念，将你的手举向神，神要来帮助你。神今天晚上要来帮助你。神不要你在一切的环境中、困难中、压力中受影响，神要你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神要你得胜，神要你经历更奇妙的事。你愿意立定心志付代价，你说主，我愿意付代价来改变我的信念，来看好的、听好的、想好的、讲好的。你愿意的话，将手举向神，让神看到你的手。哈利路亚，你的生命将会不一样。哦，是的，主，哈利路亚。库拉巴西基利安达拉巴萨卡拉巴卡利安达，伊基利亚库瑞安达拉巴西基利亚卡拉巴萨卡拉巴卡利安达。主能够帮助那一些愿意帮助自己的人， 你今天你愿意帮助你自己，神伸出他的手要来帮助你，神很愿意的来帮助你，让你的生命不再一样。哈利路亚。哦，是的，主，哈利路亚。我要大家开始为自己祷告，将自己交给神。哈利路亚。将自己的心向神来敞开。哦，是的，主，哈利路亚。让我们谦卑来到神的面前，跟神说，神啊，我需要你，我需要你给我力量，我需要你的圣灵来带领我，我需要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使我活得不再一样，使我活出你得胜的生命。哈利路亚。神今天晚上告诉你，在神凡事都能，在神凡事都能，因为他是掌控一切的神。在你的内心深处，你可能想到，神啊，你不能够帮助我的，但是神今天他很肯定地告诉你，他是那真正帮助你的神，他是那个真正来喂养你的神，他是那个行神迹的神。哈利路亚。是的，主，哈利路亚。主耶稣在你的面前，主要围着这些弟兄姐妹向你献上感恩。主啊，你看到他们的心，你也看到他们的手。主啊，他们要真正的上帝你亲自的来帮助，来改变他里头的信念。主啊，你亲自的圣灵亲自的教导他们，你叫他们看神你要他们看的，你叫他们听见神你要他们所听见的。哦，主啊，你叫他们天天的思考神你的话语，神你的信事，神你的大能。主啊，你叫他们的口能够讲出上帝你的伟大，讲出上帝你的奇妙，让他们的生命不再一样。从今天晚上开始，他们愿意在你的面前付代价的，神啊，你亲自的临到他们的生命中来帮助他们。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领受神的恩膏进到每一个人的生命中。我宣告这些的生命在你的面前将会不一样，这些生命在你的面前将会带来大大的改变。哈利路亚。带来自己生命的复兴，带来家里的复兴，带来教会的复兴，带来社区的复兴。主耶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我们将一切的荣耀尊贵的完全归给你。主耶稣，谢谢你，主耶稣，奉耶稣基督的名字我们祷告，阿们。将荣耀归给耶稣，让神得着一切的荣耀。哈利路亚。在你们当中，你们有些需求你要祷告的可以出来。哈利路亚。上帝赐福大家。 OK。 姐妹，什么需要带到可以上前来，我们的黄彩英牧师要过来我们带到， Amen。 如果没有的话，你在外面有茶点的招待，让上帝的爱、耶稣的怜悯、圣灵的同团去永远跟我们在一起。下星期一样的时间来到，再来这个地方跟上帝听上帝的话语， Amen。 神祝福我们。